再被形容为乌烟瘴气。佢话牵涉入国务对女性不道德行为调查嘅国务幕僚将不会喺佢嘅政府内获得位置。外界形容霍楚出任纽约副州长六年，但系对佢所知并不多。较早前涉及性侵指控的国务宣布辞职，14日内生效。有报道指出，霍楚作为州长第一顺位继任人，上星期已经致电相关人士咨询就任州长后的首要事项。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高空反气旋正覆盖中国东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亦有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46点，跌15点，成交金额3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23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3.8，跌2毫。港交所498.8元，跌19.5。美团系241.8，升4.6。创科实业159.6，升14.6。普普马特53.85，跌1.45。阿里巴巴189.4，跌8。药明生物120.3，跌3.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英镑10.791，瑞士法郎8.441，澳元5.731，加元系6.219，新西兰元5.474，欧元系9.134，每百日元对港元7.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51。日经平均指数报28142点，升72点。港金现价报1626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9.1美元，卖出174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龙翔道咧来回方向分别有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咧，影响到挤塞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星辉豪庭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星辉豪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啦，近启业村。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咧就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有坏车，龙尾就北架山花园。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快线的坏车就拖走了，咁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就挤塞，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欣怡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挤塞，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另外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意外报告，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着中电变电站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回去观塘绕道近着九龙面粉厂。重复多次，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面粉厂。

好舒服咁熱 嘅。冇嘢啊，係啊，即係一件一有。 唔知咧，有時候見到人哋著住，如果我自己好熱嘅時候咧，我見到人著長袖衫，我就話：哇，好似好熱啊！即係睇見都會覺得好熱咁樣咯。 唔係，我覺得而家天氣幾舒服嘅著長袖 衫。秋天啊，我真 係 覺得。 係啊， 係啊，我哋呢個年紀唔可以攝親嘅啦，即係所以話你三十度有餘。係 啊，所以你著三條底褲係咪咁意思？ 四條。 唔關事嘅，你搞錯 曬。今日天氣炎熱啊！ 重點啊！ 部分時間陽光，有兩陣嘅驟雨吹，微至和緩偏南風。未來數天有陽光，間中有驟雨。今日咧個天氣都係舒服嘅，陽光出翻嚟啦。 OK 啊，卅度啊嘛。其實嗰陣時候，如果你話真係喺炎夏嘅時候嘅話，而家應該係三十幾度。 三小时呢个 Radio Two 系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都有三个朋友陪住你，就系梁日章、李丽蕊、马小强嘅《风骚快活人》啊！今朝嘅早上，星期四嘅早上，一路陪住大家开工啊！希望今天一切愉快，身体健康，心情靓靓，好唔好？三十度气温带嚟呢首歌曲《My Sharona》，开始我哋今日节目序幕啦！对于一啲嘅爸爸妈妈啦，或者小朋友嚟讲，都唔系小朋友啦，中朋友啦吓，系一个比较特别嘅日子嘅，咁应该有啲人开心啦，有啲人咧就有啲忐忑啦，有啲人咧就未必开心啦咁样。Jupiter 放榜啊，今日 系 啦，冇错 ，Jupiter 放榜，咁所以咧就有啲家长一知道吓咁样啊，咁样包括我自己啦，咁咪问完我仔之后点啊，咁样讲一个成绩俾我听，咁啊哦咁样，咁都尝试咧就尊重翻佢谂法，咁你自己点睇啊？咁样样， 佢开心， 佢答案就我点睇唔重要。 你哋点睇先最重要嘅咁样。 哇，好聪明喎、啊，你 系 嘅，佢、啊、知道咩事啦、 啊？预咗啦，原来 po 都系咁啊！ 第一日识你， 唔系咯，过去十几年啦，从来都 我就尽量 唔系我自己点睇，系你哋点睇啊？ 梁生， 你自己要好好地。 两位呢一、這个呢一、這个 未讲完， 呢一个咁样嘅思想咧，其实咧，第时社会上你都系嘅。即系你有时咧，你觉得自己做得好唔系最重要，老细觉得你做得就系最重要。我唔系将两者相比啊，即系唔系话爸爸系老细，不过即系话呢样嘢有时都系嘅，即系唔单止爸爸妈妈会有时咁谂，自己点睇唔重要，人哋点睇你先系最重要。 我唔觉得系、我觉得反而真系应该嘅就系话系冇错。你有时你去到一啲做嘢嘅地方又好，或者咩都好嘅话，你系需要达到人哋需要你达到嘅目逼的或者是这个成绩、但是我觉得到最终最终的时候什么都好都是你自己怎样看你自己、如果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的话你怎样做都没用、 OK, 两样都重要两样都重要、 我觉得这一样东西 是、所以呢爸爸妈妈和仔女的时候都是有些或者看法不同可能 有 一定有啦 怎么会一样 的、有时都会一样的有时都会一样 例如呢你举一个例你有没 有譬如举个例我太太呢就好跟她的看法很接近的因为可能呢他们聊天比较多一点就会明白多啲啲啦，譬如啊，佢系中意呢一样嘢嘅，佢中意食啲咩？咁有时候我真系可能会疏忽啲嘅，我就未必知道得咁多。咁啊，譬如今日咧喺讨论区咧都有讲咧，巴西有个女仔啊，14岁嘅啫， 14岁， 网红啊， 劲 啊！其实以前咧做小朋友咧就主要同隔篱阿猪女啊边个玩嘅啫，但系而家啲咧佢就系将成个嘢。一星星華到好似喺網上有一大班嘅豬仔啊、豬女陪佢玩，係啦。咁而佢嘅數目咧係有170万嗰個 follower。 個分別唔同嘅就係我哋以前嗰啲係識噶嘛，街坊街嚟嚇。但係呢啲嘅就我諗係大部分嘅你都係唔識嘅。 冇錯，但係佢哋又好似好識你喎。 係， 因為甚至 俾 將所有嘅嘢 擺曬上， 你都擺曬上去啊嘛，係嘛？我諗佢會比你阿媽更加了解你。 係真係喎， 真 係啊， 佢 follow 你啊嘛。 係啊。 頭先我同阿馬小強咧喺咪後都講話，如果一般嘅同齡或者我哋大人睇咧就覺得，哇！依個女仔好犀利啊，14岁170万。170万 ， 好犀利， 170万嘅 follow 啊，好犀利，系咪先？即系如果我哋一般， 绝对犀利啊！我哋有千测已经好巴闭啦， 我得14个咋，我个 I G， 但系咧 虚无全清， 对于我 I G 我冇摆过任何嘢， 直接系零， 系啊零， 你嗰个唔系叫 I G， 你叫唔知，咁咧，但系对于佢妈嚟讲咧，第一佢就觉得好无聊啊，因为佢睇到佢女成日都要镜头喺度跳舞啊，讲嘢。 系咁噶啦， 系咁玩噶啦， 几秒啫嘛。 但佢阿妈唔中意，第一佢好似一只啊，佢忽忽佢跳舞忽忽咁样， 训练有素嘅 dancing monkey 系啦 ，dancing monkey 咁。跟住佢就话，仲有你成日摆晒屋企啲嘢啊，你自己嘅嘢，好似好赤裸裸啊，即系将嗱，所以嗱，事情可以由乐观同悲观睇法。佢乐观就系话，哇，佢真系好好 update 啊，将所有自己啲嘢摆晒上， 好红啊， 系好红 啊，好受人关注啊。 你从坏嘅角度，哇，你摆晒自己屋企吓，屋企嘅装修又睇到，阿爸 都有啲危机。 阿媽咪會覺得係咯，就會覺得其實人哋你嘅自己一句一動，人哋都係即係料如指掌。 原來你 做啲乜嘢啦？你去喺邊度住啦？你所有都知嘅話，其實你都會引起一啲壞人對你垂涎喎。 係啊， 仲要好靚女喎。 下晝屋企冇人嘅喎，原來 好危險喎。 14岁外國女仔好成熟噶啦， 狗嘅喎。哇！ 咁所以佢爸爸咧就做咗樣嘢啦。其實我真係唔覺得咁樣係應該或者唔啱嘅，我覺得係一夜之間靜雞雞 delete 曬佢所有啲 account。 可以嘅咩？ 唔知啊，咁佢知道佢 password 咪得咯。我唔知啊，嗱，总之佢做咗噶啦，发生咗啦。有一日佢突然间，咦？点解我今日冇晒啲 account 嘅？咁咁佢阿妈先讲，我 delete 晒啦，太危险啦，女，你唔可以再做呢样嘢。 佢咁做好傻。 边个？你讲阿妈咁做 佢哋啦，一嘢 delete 晒，喂，会反面。你哋两母女嘅关系好危险。你谂下， 可能佢计嗰条数咧，可能佢同阿自己阿女阿 Valentina 系 非常之好嘅母女关系咧。 如果系好嘅，就一齐倾，然后先咩啦？ 其实应该系倾啊， 我都觉得应该要同佢倾下。 系啊， 即系 等于 你咁样， 你屋企人抌晒你啲衫，你开唔开心？佢觉得哇，你啲衫 都可以买过喎，但系 唔系啊，佢净觉得你衫太暴露啊，全部都系抌晒，你唔高兴嘅，真系唔高兴， 冇错啦。 刀切，你觉得唔 系 好啱， 系啊， 好唔尊重， 都应该要伤。 咁所以咧，呢个 Valentina 咧，佢就好嬲个妈妈啦，冷战咗一排，咁冷静落嚟咧，再听个妈妈讲完之后，佢冇咁嬲啦。不过咧，佢都仲系觉得。 唔應該咁樣嘅，咁即係而家叫做修補緊嗰個關係。 佢接受咗，佢就會覺得嘅就係、是、哦，原來可以冇咗呢一啲咁樣嘅網絡，其實基本上我嘅生活都仍然可以繼續嘅。咁但係我覺得嘅就係因為我已經冇啦嘛。咁我可以點啊？我唯一一樣嘢就兩個字接受。 係啊，唔係又或者佢之前真係花太多時間喺上邊，因為你有170万 followers 咧，你會每一分每一秒，整緊啲頭髮啊，食飯又開直播啊， 即 係 你每一段時間你都諗緊點樣討好嗰啲 fans 啊， 為佢哋做一啲咩 啊，荒廢學業啊咁樣，都爭少少咯。 我覺得呢一樣嘢係真係需要家長同埋小朋友要好好地傾下。 係啊，教佢哋點。 因為而家冇。冇办法噶啦，个网络亦都衍生咗有好多啲十几岁嘅小朋友。如果你问佢我的志愿系乜嘢咧，十个我谂着咗八个都话希望第时大个想做一个 YouTuber。 系啊， 咁你必须要接受。 系啊， 咁但系问题系你点能够可以喺呢一度俾佢清楚知道嘅就系虚拟嘅人生？我觉得呢啲系虚拟嘅人生嚟嘅，系嘛？因为你摆上嘅嘢，我可以经过你自己嘅过滤噶嘛，系嘛？可能系你嘅人生其实唔系样嘢都咁美好嘅。你每日食个杯食嗰啲嘢，或者系你过嘅生活。你摆上去一定是自己最好的一面的、但是往往就因为这样的话你不是面对现实的、你是自己有一个虚拟的人生是摆上去 IG 也好或者是社交的平台、这一件事是必须要有一个平衡 我那时看 到危险 有个 YouTuber 的访问还是什么呢他将所有他摆上去的东西你说得对很虚拟的譬如举例他找一个最漂亮的草地在那里拍哇阳光绿草但其实那个地方是只有那里有少少漂亮的草、周边是一些垃圾、你明白吗 我明 白我今日去咗一个好靓嘅草原啊，乜、其实系冇嘅，即系佢所求其揾个屋后边有个草地，周边都系好污糟啊，就 系 咁。 你自己问心就系噶啦，系嘛？我自己都会啦。譬如可能就系我自己影张相，我真系好想话俾大家听，哦，我而家嚟咗喺度乜乜乜乜，但系我都会睇下，哇，自己个样咁肉酸啊，唔知美图秀秀啦，咁个都系假的。 系啊， 你自己根本就系成面都系一笪笪嗰啲咁。 又或者偷人哋啲相啊？喂，我煮嗰啲碟嘢好味。 偷人嘅相又未必会，但系我谂去到一个地步嘅。就是其實你係真係你都開始，你面對唔到現實嘅，就係即係 自 己稍微有個黑眼圈啊，咁你就會我自己執咗佢咯 ，Photoshop 咯，咁呢啲都係假嘅。 拉長少少隻腳 啊！你點能夠面對自己啊？去到一個地步嘅就，我試過有一啲朋友嘅就係永遠當一齊影相嘅時候，佢都要用啲 filter。但係最慘嘅就係咧，佢自己好靚啊，但你 feel 到我得邊啲人都 歪曬啊嘛，歪曬啊，只腳馬咁長 啊，係咪啊？即係我覺得咁樣嘅話係病嚟嘅。 系啊，真系 系啊！佢呢度有事嘅，已经 接受唔到现实， 接受唔到啊！咁系你系要平衡啊！其实你耐唔耐都要自己同自己倾下偈啊！呢位唔好话细路仔啊，大人都系啊！ 冇错，沟通系最紧要。10:26，今日我哋有傻强、肥强、 肥强， 我改唔到。肥强周记系嘛？ 系啊， 系啊。 好嘅，记住，千祈唔好错过。 一阵间翻嚟嘅话，我哋都可以倾下就系，我哋细个嘅时候究竟有啲咩嘢嘅话，我哋爸爸妈妈都阻止。 Yeah. 叫做 Turn Back the Clock， 我哋由 Johnny Hayes Jazz 快到十点半。苏范荣咧翻嚟咧，我哋听听新闻啊，财经消息，继续翻我哋之后，仲喺十一点前会有肥强周记，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队将派出24名运动员出战残奥会。代表团团长胡小玲话：24名选手都有好动人的故事，背后经过很多艰辛，值得市民留意。亦希望借残奥会令更多人认识残疾运动，从而令更多残疾人士接触运动，可以让港队培育更多新秀。胡小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买入奥运及残奥的播映权，令市民对各项运动的关注度提升。以他所知，香港电台会直播残奥会，借助港台和其他传媒的报道，相信热潮会持续，市民可以继续为港队打气。美食博览一连五日在会展举行，部分市民一早到场排队，并带同购物车到场预备扫货。有市民说已经近乎用尽首期消费券金额，认为政府一次过派发消费券金额会较好用。另外有市民希望抢购一元果醋和月饼，预计会用消费券购物。美食展大部分受访商户摊位支援至少一种电子消费券支付方式，亦都有商户提供一元优惠。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外长加诺等公然妄加评论中方法院对加籍被告麦克尔案一审宣判，无端指责中方初步干涉中国司法主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形容是无理之极、荒谬之极、傲慢之极。中方表示极大愤慨，予以最强烈谴责。发言人说，中国是法治国家，司法机构依法独立办案，不存在所谓任意拘押。相反，加方罔顾孟晚舟事件政治属性，充当美方帮凶，在孟晚舟未违反加拿大任何法律的情况下，将他拘押已经近1000日，才是真正的任意拘押。法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恶化，单日新增30920宗确诊，是近四个几月来首次单日增加30000宗，亦是六月时每日宗数的17倍。总统马克龙早前推行健康证明制度，规定进入餐厅和搭火车要出示完成打疫苗或者阴性检测结果，事件继续引发示威。内政部说超过22个卫生设施被袭击，包括疫苗接种中心、检测中心和实验室，但暂时未有人被捕。另外，瑞士10月起停止为不愿意打针的民众提供免费病毒检测，以推动更多人打疫苗。瑞士近来疫情反弹，每日大约2000人感染病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间中亦有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26点，跌33点，成交金额4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0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7点，跌63点。 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486.6升2.6，美團243.8升5.8，港交所496.8跌20.7，藥明生物118.7跌4.8，比亞迪股份277.7升8.6，盈富基金27.14冇升跌，中芯國際25.85升3.5，創科實業158.9升13.9，吉利汽車28.75升4.5，阿里巴巴189.2跌咗2.0。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8，日元110.41，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1，人民幣6.477，英磅對美元1.387，歐元對美元1.174，澳元對美元0.737，新西蘭元對美元0.704。日經平均指數報28,127，升57。港金現價報16,260，升18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49.9美元，賣出1,750.8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跟你讲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先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将军澳道入翻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好长噶，排翻落去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道入翻去将军澳，近住中电变电站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非常挤塞，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揸车嘅朋友咧，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咁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思瑞入口就有坏车，车龙去到风力楼对出，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思瑞入口的坏车未拖走，龙尾去到风力楼对出。咁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星辉豪庭快线嘅交通意外，大约一分钟之前咧，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仍然系好长噶，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伟业街咧，去翻观塘道嘅龙尾就去到启祥道对出，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快线的交通意外，虽然在一分钟之前就清理好，但是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和伟业街近住启祥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江西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屈地街。咁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排到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怡安阁对出。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呢亦都挤塞，车龙断断续续呢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收费广场㗎。咁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呢一段咧，仲系比较多车，车龙去到豪涌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调景岭，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天水围天影路红天路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伊丽莎白内科顾问医生刘思敏医生 咁啊，血液科疾病咧，非恶性入边咧，就我哋最常见嘅就系贫血啦。咁例如话缺铁性贫血啦，咁呢类嘅病人咧，其实喺新冠疫苗嘅注射嘅考虑咧，其实就冇咩好担心，同普通嘅市民一样啦，可以去接种嘅。咁啊，另外一类嘅病人就系血小板问题嘅，即系免疫系统导致到血小板过低嘅病人。咁啊，通常呢类病人咧，因为个免疫系统失调啦，咁好多时佢哋都系用紧一啲抑制免疫系统嘅药啦，包括类固醇嘅。咁就令到佢哋如果有新冠肺炎嘅话，感染嘅機會都高啲，所以我亦都係會建議呢類病人去注射呢個疫苗嘅。但喺注射疫苗嗰度咧，就要注意一點咧，就係嗰個血小板嘅度數。咁嗱，如果佢嗰個血小板嘅度數係細過30嘅話咧，咁就我哋都會建議即係揾醫生處理咗個血小板低嘅問題先，然之後先再考慮注射新冠疫苗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我係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爸爸爸爸，如无空日照耀，你又怎么了？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听每朝早10点到1点嘅《丰收快活人》，无论有太阳冇太阳，都系一样咁开心噶。嗱，一路听就一路亲亲爹哋咯噃，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哋，你识唔识爹哋啊？现在就。 梁继昌、李丽蕊、马表强，丰收快活呀！ 好啦，咁啊，头先我哋有讲到咧，就有一个即系14岁嘅网红啦，咁啊就俾人哋啦阿妈啦一夜之间将所有嘅嘢全部 delete 晒， 晴天霹雳啊！阿妈唔中意，阿妈只系一句就话：哎呀，唔中意呢啲嘢，同埋佢觉得呢样嘢咧系太迷恋啊，同埋咧危险啊！即系阿妈有阿妈嘅理由，但系嗰啲理由可能仔女眼中咧系完全唔系理由嚟。 系啊，我哋都有啦，我哋都试过做细嘅时候。 嗱，佢就话14岁。我觉得啊 ，OK 啦，细路仔。我最惨、最惨、最深刻咧，20岁啦嗰阵时， 阿妈以为你吸毒啊嘛， 唔系嗰阵时吸毒系更加早之前， 即系你好细个已经似吸毒， 系啦，瘦猛猛。 所以你而家咧反而健康好多 嘅， 睇落 系啊系啊，佢依家唔担心我啦。 你觉唔觉得点解咧？啲家长眼中咧，我哋梗系做啲衰嘢，系咪啊？即系吸毒啊，群埋啲坏嘅朋友啊，又或者就系唔听话，系啊，佢成日惊我哋学坏。 试完有一次咧，其实佢点解？会怀疑我吸毒咧，其实都讲翻啦，因为我曾经喺个袋咧，俾佢发现咗有包 烟 喺度。 哦，唔怪之得啦。 系啊， 咁你又唔好 担心啊。 但系其实烟同毒都系争都远下。 但佢瘦啊嘛， 佢感觉就系、是哦、你嗰啲烟都唔知系咪啲咩古灵精怪。 系啊，里面都塞嗰啲嘢。 好似系你例如话斋往坏处谂啦。 系啊， 即系当你将一件事由向坏嗰边推咧，可以、推好远嘅。 系啊，同埋佢对我有要求。 会咩？ 真系 父母冇啦，你有要求？ 爸母你睇错咗啦！ 系啊，真系 佢冇 要求太多啊！依爸 佢冇。 咁点啊？讲翻你20岁。 20岁嗰阵时咧，我曾经响下边乐富咧，佢有嗰度有个政务处嘅，即系政府嘅。咁我就去做一啲叫做社区干事，一啲兼职嚟。 系啊。 咁屋企咧，哇，好开心啊！即系仿如 做政府工啊， 有政府工啦，好威 啊！嗰阵时候 系啊，嗰时仲读紧书嘅，所以话哇， 兼职嚟嘅啫系嘛， 兼职。 不理的啦， 不过唔理噶。总之佢话俾啲亲戚听，我仔而家喺政务处嗰度做， 冇错。 嗰个系咪算第一份工啊？ 唔系兼职嚟嘅啫。 我知系咪第一次出嚟做嘢，就算系 兼职。唔系， 因为爸爸妈妈咧。对仔仔第一份攞翻嚟嘅粮系好有满足感嘅，都阿爸阿妈，我出粮啦，请你食饭或者我俾家用你，好开心。 系唔理你做咩系咪？ 系啊，总之 唔理你为非作歹。 政务处 系。 我 正氣啊，做啲咁嘅 嘢，就即刻已經周圍問嗰啲朋友咩嚟㗎，然後雲就話俾佢聽，哇！呢啲政府工嚟㗎喎。 咁你阿媽應該好拋係咪？ 好開心啊！ 拋 係啦，然後咧，聽日第一日翻工啦，咁咧我 嗰時有個女朋友仔送咗一個塑膠好多公事包仔俾我，咁啊又當雪包，因為都要翻學嘅、哦。我老豆好嬲， 送 嬲 嚇你老公好公嬲， 好嬲啊！ 點解嬲啊？送個夾 你都覺得奇怪咧，公事包仔咋？嗯你都覺得奇怪，嬲乜鬼？ 嬲乜嘢啊？ 佢為人哋啊，做官嗰啲啊，都冇好似你咁攞公事包啊！嗯、你做乜可能攞公事包啊？ 咁有咩問題啊？ 你老細嚟嘅，即係佢意思，你唔好攞得咁 high profile 啦、哦，你攞個膠袋啊，你攞個咩袋咁樣。 醒少少啊，又 喂，其實佢係咪好似太用大型嘅角度去諗咧？ 佢絕對係，佢、嗯、絕對係。總之人哋啲政府官嚟嘅、嗯，你就僆仔。 官就攞個夾， 係啦， 你係 small potato， 係 啦， 膠袋百佳嗰啲。 佢咪佢阿媽話噶嘛？ 係啊，一係攞公民袋。 但其實你唔覺得攞膠袋核突咩？即係買餸咁樣樣。 唔係，梗係唔會啦，我哋。但我真係唔明點解佢唔俾我用嗰個包。 係啊，我都唔明。我而家諗翻我都 唔明。我覺得佢幾啱。 嚇、啊！你反而覺得佢啱？ 唔至於你要用個膠袋，但係問題。系 啊， 即系你用个靓啲袋，但系你唔好俾人哋有一种感觉，你个功高盖主，你 冇 错。 但呢种谂法咪就好鬼。即系江湖或者好大人咯，即系话喂你揸架车唔好靓个老细，你个表唔好贵个老细，即系呢啲好大人嘅谂法咯。 嗱，因为表你就戴住喺手嘅啫，睇唔到。总之咧，佢话你拎住个公事包，你推门入去咧、嗯、就会好瞩目。你估你 系 老细咩？ 咁 你 就 老细 就 睇你唔过眼噶啦。 系啊，佢唔准我用，佢真系唔准我用。 跟住佢攞住自己用。 佢买餸，佢用咗 俾阿妈买餸， 系嘛？ 佢跟住咪净系准我用个公民袋。 你而家谂翻咧， 我而家 你当日你梗系会觉得冇搞错。 你觉得佢决定啱唔啱？ 我真系一半一半啊！我真系一半一半，因为我冇办法，我自己代入去咧，我抽离。 咁当时你都有用嘅。 冇用， 即系冇 用 啦。 唔 系 咯，最终 你都听你阿妈话啦。 系啦，费事啦，为咗个袋又冇意思啊。但我真系觉得好唔合理。 系咁 ，Michael 咧有冇试过？ 我啊，其实我即系真真正正嘅类似呢啲咁嘅争执冇嘅，唯一就系嗰阵时潮流咯，自己好想，但我又惊嘅，即系惊阿妈闹。佢好恶嘅，因为我阿妈好恶噶。 有冇试过打你啊？ 好大声噶，你同佢讲电话咧，你要拎开少少噶。 嗰个老人家多数系咁噶啦。 唔系啊，嗰阵时佢唔系老人家，佢嗰阵时一个中年主妇啫嘛，但系佢讲嘢系惯。好大声噶，佢喺地下可以讲嘢，你喺三楼都听到嘅嗰啲嚟噶， 中气够啊，呢啲好啊，健康啊， 呢条嗰都未有无线电话啦，嗰时佢打电话俾你咧，你要拎开少少隔住个耳仔，同埋咧佢好心急嗰啲人嚟噶，行啦咁样。我鞋都未着，佢已经揿紧 lift 嗰啲人嚟噶， 似你， 唔系你咪同佢一样咯，系啊， 所以 咧，佢上咗链嗰啲公仔咁样咧，就 佢系嗰啲好成火车头咁，所以我好惊佢噶，咁所以我嗰时咧又读中学咧，又跟住啲朋友想着啲潮流啲嘅衫，咩大喇叭裤啊，诸如此类啊，想留长头发啊嗰啲咁样，所以我成日。走法律罅咯，譬如话我一个礼拜唔洗头咁样，点解呢？因为一洗头佢就会见到我洗头就谂起我个头发，就会叫喂快剪啦咁样。咁、哦、我唔洗，咁就将嗰样嘢保持低调，尽量唔好、嗯、大家唔好提喺佢面前，我唔会拗头嘅，因为佢拗咧佢话哇你个头好长啊咁。 你有冇将啲头发翘喺耳仔后边啊？个个男 短头发 系啊，短头发啦，淋翻滴水。 但系一撩出嚟咧，冚晒落嚟噶啦嘛，就系嗰阵时。 系、哎、啊，我哋通常都咁样翘喺耳仔后边啊， 真 系 惨， 就系咁啊！ 好，肥强周记，今日肥强周记唔通识咗个我？ 大家留意， 今日有啲诡异气氛， 冇错。 所以呢首歌喺度我意我， 呢只歌系拜祭你， 我同你打堂债， 呼应你。鬼节， 我哋会同你喺呢度破地狱， 同阿小强啫，大家千祈唔好吓对号入座吓，唔系讲你哋。 一阵间嘅《肥强周记》 有啲怪 嘅版本， 来吧， 系嘛， 冇错， 什么都应承， 系啊，好劲。 又叫肥强，我块面系最长，耶、yeah, ！肥强周记，耶耶耶！ 肥强周记第六集 episode 6，李丽睿，专心啲，放低你个电话，你好唔尊重我。古语有云：发财要立品，发咗福要立品未？减减减！最近呢段日子，我心情大好，因为我进行 ing 嘅减肥计划，略有成绩。又报告一下先，系163.89磅，轻咗叮叮咁多， 八九磅啊！ 163.89。 Okay. 我个可爱嘅小肚腩依然系39寸，呢方面我会加倍努力，唔可以松懈。嗱，另一个减减减，大家都应该同我一样咁开心，就系周街都减价。正想去 shopping， 咦？电话响，系我嘅旧相识 Fifi， 佢话想同我提早陪佢庆祝8月14愚人节。No 啦，听住。是庆祝这个 Double Seven Festival，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七夕， 没错，是中国另一个情人节，他就想跟我销魂一下，救命啊！哇，没见到 Fifi 成年，他整个人变散，他以前的外号是东涌罗浩街，今天变了西环陈法拉。 Come on， 老天爷，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好呢？Fifi 话同我一齐行街睇戏，简直像极了爱情，仲即刻不断同我 selfie， 系咁放闪。佢嗰班单身狗嘅闺蜜咧，系咁俾 like 佢，搞到我都好开心，好兴奋。咦，我都有生理反应、啊，冇错，系竖起我只手指公，俾咗个 like， 仲诚意俾埋佢。行下街 ，Fifi 话有啲热晕晕地，唔知系咪中暑。所以我即刻送佢翻屋企唞下。咁早，唔好理啦，即刻杀入佢西贡嗰间村屋。说时迟那时快，我哋已经去到佢屋企门口啦。佢突然间好嗲咁同我讲，可唔可以村口嗰阵时多买啲汽水三文治？今晚想同我饮啲酒 ，candle night dinner。我谂都冇谂，即刻飞的去西贡最大嗰间便利店扫货。因为我知道一般士多冇我想买嘅嘢，要我买汽水，傻噶！我拣咗两支12.5酒精甜嘅白酒，听讲呢啲嘢都帮到手啊！当然顺便买埋厕纸、沐浴露，仲有最关键嘅士多啤梨味嘅雪糕。嘶一声已经去到个门口啦，响度我想讲一句，形容女士嘅房间多数会话香闺。我证实 Fifi 嗰间屋真系香闺，一入门口就闻到阵阵嘅香味，衰鬼还香薰，哦，真系 candlelight， 咦？点解系拜神嗰啲蜡烛嘅，同埋拜神嗰啲香，咩玩法 ？Oh my god！ 佢话一齐饮孖蒸，咁我系咪即刻又要扑翻出去西贡斩大嚿叉烧呢？台面上嘅生果系晶莹通透嘅龙眼。聪明的肥强第一时间立到台面一封信，写住萧云小姐收，不过个萧字是萧呢个萧，不对路，出绝招，炸肚痛。临走前即刻立翻两支白酒、沐浴露同埋啲厕纸走，我不会咁蚀底嘅。咦，佢屋企仲有支漂白水，不理立埋走。至于士多啤梨味的雪糕，算啦，我豪俾你，即刻连跑大跳咁走。后面隐约传嚟。肥强翻嚟啊嘅声音，肥强金句：减肥要用心，烧衣要诚心，烧魂要小心。 笑颜，祈求你可继续留下，让我爱多千几番。但我知道在神墓里，我将孤单，你将消失，像这一晚。再不需孤单，若我他生又重遇你，你可不可与我一起度每一晚？ 830号手就位， 加入得火箭军，个个都梗系想揸军车同发射火箭啦。但系点解夏绝会拣咗最少人报嘅阵地管理嚟学呢？ 师傅，我佩服得你五体投地啊！自从我拜你为师之后，我先知道一样嘢，我哋呢个阵地嘅待机库，简直就好似一个地底嘅小城市一样，错综复杂。 晚晚睇国剧830， 一个星期七晚，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31， 号手就位。 好啦，时间快到早上11点钟，听你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先听11点嘅新闻、财经同埋交通消息，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啦。 28号抵达美国里森，佢当时话中美关系处于新嘅重要关口，期望捍卫中美关系嘅基础，维护中美两国人民嘅共同利益，共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确发展轨道。谢曼上月底访华，在天津分别同外交部副部长谢峰会谈，同埋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谢曼当时表示，美方欢迎同中国竞争，但不希望两国冲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亦有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51点，跌9点，成交金额5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13点，跌10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8蚊，升4蚊；美团242.4，升5.2；港交所500蚊，跌17.5；盈富基金27.18，升4仙；药明生物118.2，跌5.2。比亚迪股份276蚊，升7.6；吉利汽车28.85，升5.5；中芯国际25.85，升3.5；创科实业161.8，升16.8；阿里巴巴189蚊，跌2.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英镑10.792。瑞士法郎8.442，澳元5.733，加元系6.222，新西兰元5.48，欧元9.135，每百日元对港元7.0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49。日经平均指数报28127点，升57点。港金现价报1626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9.9美元，卖出1750.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咧，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观塘警署噶。就是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观塘警署。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排到税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咁讲翻中交通意外，在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对出，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喺三线过海嘅车龙啦，公主道过海车龙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新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排到去山道。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油站。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繁忙，排到白沙湾码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渡船街东莞街美孚、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调景岭、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天水围天影路红天路来回。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就系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嘅交通意外咧，收费广场啱啱清理好噶，就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系挤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乌布是位于印尼巴厘岛吉安雅县的一座城镇，被视为是巴厘岛的艺术、文化和心灵启迪中心。 例如这里有多间的艺术画廊，除了看展览之外，还可以学立演布匹和欣赏不同音乐家的表演。 至于想放松身心和寻求精神疗愈的话，乌布都有多个休养生息的好去处。 例如可以做瑜伽、做 SPA、参加烹饪班等等。 另外，你又可以去参观不同寺庙，感受一下巴黎充满灵气嘅一面，例如象洞。 象洞并唔系指大象居住嘅地方，佢系喺十一世纪建成，本来系一座修道庵，而家变成具有历史意义嘅考古建筑群。 而如果想感受一下被热带雨林包围嘅感觉，你可以去到乌布猴子森林。 另一个乌布景点就是在1950年代建造的乌布水王宫，是用来纪念印度教中代表知识、教育和艺术的神灵。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阿娟，你是我生命，你是我灵魂，你叫我做什么我都做的。 我要天上的月亮。 得得得，我马上帮你攞佢落嚟。 我要水里面的月亮。 得得得，我帮你捞佢上嚟。 我要你朝早陪我吃早餐。 咁 简单你反而做唔到咩？ 你唔明噶咯，我朝头早10点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歌。 傻仔，我个系啦，我哋咪一路食早餐一路听啦，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OK， 迪兔， 开心字典 ，Open Heart Dictionary。 好啦，嚟到呢个环节啦，开心字典， 开心字典，啊、大家要抱住开心嘅心情去玩。 嗯、OK， 我已经准备紧爱好系列。 同学， 你咁样专心再多一下先得噶。 我唔中意呢堂啊！ 佢跑得太快， 你出去啦！ 我唔中意呢堂，系咪真噶？ 系啊， 你唔好后悔。 跑得太快，呢个同学 讲嘢。 好，老师你解释啦。 好、 啊，开心字典。 今日讲个香字， 嗯、 以前咧就是、一种味道啦，话好、 啊、 香 啊， 香水啊等等。而家咧其实都唔系而家噶啦， 有一段日子啦， 你讲嗰啲都全部都系旧噶。 系啊，系啊，就系话人哋死咗就香咗、嗯。 其实就唔系几好嘅，不过你今日咧，我哋就攞呢个字等于有个等号咁啦。 冇错啦， 就睇下大家试下玩下执字粒。 好， 嗯，知唔知咩叫执字粒啊？ 我知。即系有四个窿，你啊塞翻四个字落去。 执字粒咪以前报界 报 馆一个旧嘅系。 相反咁啲字全部。 冇错， 我识啊， 唔多讲啦。 好，我俾一条附加题你。 我出咗去，我出咗去噶啦。 附加题， 我出咗去噶啦。 我知。 系啊，我灵魂紧要。 师兄死咗。 好衰嗰个。 大家唔玩啦。 好衰嗰个。 我即刻变声，佢衰到佢啊！ 唔好啊，阿老师啊，我作为一个解画员咧，不如你玩一个好钱嘅。 呢个唔系好钱咯，师兄死咗。 我知。是啊，等人哋听紧嗰啲，如果唔识玩都系玩。 好啊，我解释啊。 师兄死咗，即系师。 唔系啊，思乡咩叫思乡啊？ 思乡 咯，思乡啊嘛， 系、啊、你就好聪明啊！ 我错嘅， 我个 model answer 系馨香啊， 哦， 思乡同埋馨香都得啊， 哇，好啲啊，即系我俾啲掌声两位，你哋 我小张张啫， 你哋可以唔使读放牛班啦， 哦，真系噶， 放羊班， 放低啲， 好嗱，第一题。 放文班， 放文班， 呢个正课，或者叫放学班。好，第一题，啊，林天光在美国死了，嗯，即系话林就系林啦， 其实一个人名嚟嘅， 冇错啦，以前一个记者嚟嘅， 冇错啦。 咁第二条就系死咗一个港女， 香港， 好威啊你， 嗯，有几啊？ 第三条， 我照读啫嘛， 死咗一 个标准答案 嘛，菲律宾人 就系香槟， 冇错啦 ，champagne。 好，第四条， 其实香妃得噶系嘛？菲律宾人啊嘛， 得，好多答案，死咗喺个赌场度。 香岛道。 嗯，好， 好， 你下次下一条可唔可以扮一扮谂？即系谂一下， 哦、 即系唔好太快咁。 因为你呢啲系俾大家热身啫嘛。 好，第五条，死咗一个港女就等于少咗一个姐姐。 等我谂下先。 哎呀，咁心嘅，原来系香港小姐。 哒哒哒， 大家都开心啦。 哒哒哒哒哒，你最中意边个香港小姐啊？ 咁多年， 咁多 届，我中意苗谦人， 我中意朱玲玲， 我中意林良慧。 哇， 哦、林良慧甩头嗰个啊嘛， 估唔到喎。你讲真定讲假噶？ 讲真噶。 点解嘅？ 傻太姐咯。 哦。 但佢真系冇咗咯。 但系佢嗰阵时候就真系可好难得嘅。 真情流露啊！ 真情流露，我觉得。 其实大家唔知道我哋讲咩嘅。如果冇睇过或者对怀旧嘅电视冇咩认识，因为林良慧当时系好似成个癫咗咁样嘅，好开 心 开 心咗。哇！四十年前都有咯。 有冇啊？ 有 啊！我谂你如果睇翻嗰啲咩 YouTube 啊咁嗰啲咧，应该都有。 或者仲 有嘅，应该有嘅。 好， 下一个。 原来死咗嗰个系一个情贼， 哦，我知道， 佢仲系龙嘅。 哦，呢一首系一首歌嚟， 冇错，邓丽 君嘅《原 乡情龙》， 可唔可以唱一句嚟听下？ 唔记得《原乡情龙》系点样写，咁点样唱添？死咯， 我都唔记得，因为寻日我睇啲歌词我都记唔到。 嗯哼， 系啊， 好啊， 好，死咗一个成日讲大话嘅学者。 香港大 學，我唔講第幾條。 我今日好叻啊！我全部都識啊！我以為 我知道啊，唔係你真係好死完又死嘅公主病女朋友， 香香公主 有你講， 嚟講埋先。 好嗱，跟住呢個好犀利啦，唐英年嘅大伯嘅外父點啊？元秋去死， 唐伯虎點秋香。呢个我谂咗好耐， 真系 系，我要问你话六个字，哇咩字啊？咁样， 白檀斋主死咗，都冇人同佢上山， 檀香山 呢个真系惨啫。嗱，进入直路咯， 嚟啦， 我俾一条， 唔好咁长， 唔好咁长， 系啊，唔好咁长，太长嗰啲好难记啊。 哦 ，OK， 讲啊， 荷里活有一个色中恶鬼，生嘢死咗， 几多个字啊？ 四个字。成语嚟嘅， 荷里活啊， 有个色中恶鬼生嘢啊，死咗。 你死我活啊？ 唔系 荷里活，我有啲字我就咩噶 啦，因为有个香字噶嘛，因为有个香字 啊，一个香字啊， 系几字？第一个字系香， 四个字， 第几个字香？ 第四个，都系 第 四 个字香，即系乜乜乜香？ 系啦，荷里活有一只色中恶鬼。佢生嘢死咗，唔啱。 我出翻个，我出翻个俾你。我出翻个俾你啊！ 好啊，分分钟我哋都撞题目。 吓，听住啦，三个字，好大口气嘅马小强突然死咗，令到李丽月好开心。好大口气嘅马小强突然死咗，令到李丽月好开心。有时系一个话人嘅贬词嚟噶。 好大口气嘅 三个字， 小强 突然死咗， 突然死， 令到李丽月好开心，知唔知？三二， 真系估唔 一大乡里啊！ 哦， 好旧啊，大乡 咪就话人贬词咯，话乜你咁大乡里噶？ 哦，啱啱啱，我嚟一个好唔好？ 好， 死人郭富城去咗大浪湾，见过万子良。 香城浪子，死人郭富城，嗱，系啊，你例如话你错， 今日真系冇办法，系咪？我哋乜嘢死人乜乜乜嘅话咧，真系大家唔好介意。 系啊， 系 啊， 系啦，做题目， 我都有一个， 你， 我有个好老死，好老死，即系话好好朋友嗰啲咁嘅吓。我有个好老死嘅亲戚，因为负资产，个样突然间老咗十年。我有一个好老死嘅亲戚，因为负资产。个样突然间老咗十年， 几多个字啊？ 四个字。 点解佢啲咁难嘅？可 系咯， 香香富四个字啊？ 四个字，有一个好老死嘅亲戚，因为负资产，个样突然间老十年， 乡亲父老， 冇错啦。 哦， 好，死剩把口，只会嗌交，三个字。死剩把口，只会嗌交。 香口交， 嗯，呢啲佢真系自己估出嚟。 佢今日好快， 系啊，所以佢个样好衰。佢答完之后， 我俾一个你， 好惊你啊！ 一百种死亡结果，三个字， 一百种死亡， 百里香， 一百种死亡结果，百香果， 百香果啊！你捞 亂咗個次序。 你做咩唔俾我估啫？ 我冇，佢冇唔俾你估，幫我快過你啫嘛。 O、okay, K， 好，俾一條長嘅你。 俾一條長嘅，等我哋大家都可以一齊估下。 好，我哋 好， 一人加個好。嚟聽住咯，新嚟嘅歷史老師係一個中坑，佢除咗件衫日光浴。点知死咗？ 几多个字啊？ 六个字。 哇，六个字， 六个字， 即系呢啲白虎点样啊？ 香港嘅俚语俗语咁上下啦，识嘅新嚟嘅历史老师系一个中坑，佢除咗件衫嘅光肉，点知死咗？ 俾啲时间我。 诶，你话又讲个出嚟俾我哋估下。 边个记得咁多啊 ？OK OK OK， 估住一个先，估住一个 先 啦，好唔好？ 好好。 我的思绪里，不去说过的一切，已不再，不再是我们所爱，刹那说穿了，全无意外。你口中藏住成长，成长必经的惆怅，大概是我们纷扰中。 春天的云彩，泪落遍天一方这星海，也装满似春风暖的爱。 今天就离不开唱的朋友是谢安琪。 OK， take two， 开心字典 ，open heart dictionary。 马老师，头先出咗嗰个系 新屎坑三人， 冇错啦，就系、是、新嚟嘅历史老师，就系、是、新屎啦，系一个中坑，就是、个坑啦， 坑 除咗件衫，就系、是、衫，日光浴日。点知死咗？新士坑三日。 阿 Lila 与同学或者有冇？ 有，我有。听住，死人头李居明大 师。哎，善哉善哉。 佢唔会嬲嘅。林你帮人睇风水。 香你系咪啊？ 香乜乜水？ 李居明大师，死人头李居明大师，林美帮人睇风水。 香居美人， 系啦 ，OK。喂，马老师，我有个，我有个好长嘅，又唔系好长嘅，即系长啲啦，好嘛？ 好长，点解头先唔出咧？ 我有一晚，风骚嘅马小强吹住口哨行过砵兰街，有个水晶晶嘅泰国女仔对佢话：你死唔死我陪啊？ 哇！几多个字啊？ 六个字，是一个歌词嚟嘅。我俾头嗰两一个字你好唔好？ 唔好， 唔好，你讲。 有一晚 ，OK， 晚风骚嘅马小强吹住口哨行过砵兰街，有个水晶晶嘅泰国女仔对佢话：你死唔死我陪啊？ 我觉得似你张学友嗰啲《李香兰》嗰啲歌词。 嗯。太长啦， 太长系嘛？ 谂唔到嘅，唔紧要。 我又俾一个短嘅， 我俾埋答案你先咧。 系啊，哦，你一阵间再谂系嘛？ 系啊， 好， 好，有个阿姨， 好， 佢唔敢还手，结果死咗。 衣锦还乡， 系啦， 嗯，呢啲几易管吓， 咪大家开心咯。 头先我嗰个咧就系嚟自林子祥一只歌曲嘅 《晚风咩像梦》，咩 差唔多啦，《晚风乜嘢》六个字。 夜来香 啦，我 夜来 香歌词，嘟嘟嘟嘟四个字，最尾一个香字就系、是、叫晚风吹过水乡， 哦、 来自呢个在水中央。 哦，有泥鬼一双， 有泥鬼一双， 冇 错。 听住呢一个五卫国色胆包天， 嗯、 好死过分， 好死过分。O K， 几多个字啊？ 四个字， 蜜蜜香薰，我觉得系 唔系。五卫国色胆包天，好死过分。 嗯、 四个字， 五卫国 国色天香， 冇 错。哦，OK， 好，我又嚟一个，又似你哋话你班 简单啲啦， 好， 系啊，最紧要开心。 死咗先发现个旮旯底有李丽蕊嗰条拉链， 香格里拉 系啦， 香格里拉， 唔知点解有呢条拉链。好，继续好嗱，赌钱赌到夜晚就死咗啦， 赌钱赌到夜晚 就死咗， 赌夜香 冇错。 赌夜香仲有一条可以夜香婆添，因为赌夜香个主角就夜香婆。夜香大家如果唔知咧，就 系 有啲屋企咧仲系未有呢个湿厕啊。而家听翻上嚟讲得好天方夜谭，系咪？今时今日2021年点会有咧？我唔知仲有冇，但我细个时候住嗰条街真系啦，夜晚12点啲赌香，我想个赌个字添，赌夜香嗰啲我叫夜香，即系便便啦，就一箩一箩咁拎出嚟。 哦， 仲有 嘛？好。屈个金龟婿去死， 屈金香， 哇！点解好似偷睇嗰啲嘢？ 因为你啲你早夜香屈金香，你就会 有个方苗 联系喺度嘛， 有个方苗啦咁巴闭啊！ 系啊，你有一啲比较跳脱啲嘅有冇啊？ 好有 跳脱嘅嚟， 袁和平同阿洪金宝去咗 元宝蜡烛香， 我唔玩 元宝蜡烛香， 好劲！唔系啊，唔知点解你信开咧，你就会咩噶啦，就会解难噶啦，就会解到噶啦。 我放弃。 好，时间差唔多，翻嚟咧，我哋今个礼拜四嘅爱好系列即将出现。 系 今个礼拜嘅话题就系、 是、合唱歌。 嗯， 古今中外嘅合唱歌真系好麻烦啊！我有谂过就揾粤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食博览一连五日在会展举行，不少市民在开门时跑到心仪摊档抢购心头号。有市民成功抢购1元海味之后表示很高兴，有关商铺在1-2分钟内就要截龙。提供1元海味优惠的商铺经理说，美食展早上人流理想，相信和去年因为疫情没有举办美食博览有关。現場實施防疫措施，取消試食安排，已經調整銷售策略，有信心生意額和過往差不多。又說商鋪提供全部4種消費券支付方式，估計生意會受消費券帶動。一名帶同購物車到場的市民說，計劃购买月饼、零食，预计花1000-2000元，认为不安排试食，环境会较清洁卫生。金融界立法会议员陈振英认为，经本地立法程序实施反外国制裁法，有助澄清误解，在咨询期间亦可以让不同企业表达意见，将不明朗因素减至最少。陈振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相信银行业最简单的自保方法是减少和政治敏感人物往来，令他们使用银行服务时受到限制，又认为普通市民不会受影响，但是强调银行业现时仍持观望态度。自由党党魁钟国斌在同一节目说，若果在本港實施反外國制裁法，相信外國在考慮制裁中國大陸和香港時，會更深思熟慮。为期7日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提名期今日下午5点结束。截至昨日，当局共接获1032份提名，目前最少有6个界别，包括劳工界、社福界、保险界、教育界、医学及卫生服务界和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参选人数多于界别议席的数目，有机会要选举。投票将在下个月19日举行。5个界别中，不少需要经选举产生委员的界别分组，现时报名人数和议席数目相同，其中属工商界的第一界别，18个界别分组中最少15组都是这个情况。第4及第5界別，即包括鄉議局港九新界分區委員會以及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代表等，目前同樣報名人數和議席數目相同。美國的新型肺炎疫情惡化，近來單日新增確診個案重上10萬宗的水平， Delta 變種病毒肆虐。有消息指，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最快在当地星期四修改接种疫苗条件，为有需要的民众接种第三剂疫苗。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药管局计划修改辉瑞和莫德纳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条件，为包括免疫系统有问题等高风险民众接种第三剂。当局未有回应报道，但是说正和疾控中心密切留意有关研究，评估情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亦有1-2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亦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10点，跌51点，成交金额6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6点，跌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5.8升个八，美团241，美团系240.8。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 丰收快活人。爱好系列。 好，星期四爱好系列就开始咗啦。咁首先咧，讲翻一样嘢先。咁 Eric 咧，多得 Eric 我嘅兽医哥哥咧，咁通常星期三出现嘅，不过呢几排我哋星期三都好多嘉宾啦，咁啊时间唔系好够用。本来摆喺今日嘅职安剧之前，咁头先我啱收到消息咧，咁啊多得 Eric 咧就喺街上面啦，车子又点而唔听话，咁就暂时又行唔到，咁所以就唔知道佢做唔做到啦。咁我一阵间再 系 啦， 唔听话啊嘛。 佢话因为而家等紧个拖车啊，咁又唔知道几时到。咁所以一陣間再 使唔使幫手啊？ 最緊要你冇事啊！ 最緊要冇事啊！ 多謝 你，如果聽緊嘅話 ，OK， 好，愛好系列今日禮拜講合唱歌曲， 正啊！ 似乎我哋欲罷不能喎。 冇錯， 我哋本身諗住嘅就愛好系列嘅愛好乜嘢都得噶嘛，係咪啊？就愛好咗一次，即係唔使介紹。 冇錯， 而家愛好愛啊，大家都 歌曲都係嘅，因為歌曲我諗始終真係比較容易大家有共鳴。 冇錯啊！哇，一首歌打動你啊， 好 觸動你內心。 合唱歌曲通常喺咩時候會聽得最多咧？卡拉 OK， 因为唱得最多咧，唔系听得唱得最多咧，因为通常卡拉 OK 一男一女唱卡拉 OK， 梗系一齐合唱歌曲咧，嗰种感情嘅交融咧，特别真系有一种浓， 一定系相思风雨中，有冇人？ 又或者系 好多噶， 相思风雨中有，在雨中啦， 仲有一首就系 相逢何必曾相识啦， 好多好多， 从不喜欢孤单一人。 所以咧数已经数咗好多好多出嚟啦，所以今日咧我为大家送嚟第一首合唱歌曲。现代爱 情 故 事，哇！呢首都正， 呢首系啊，好经典。 张智霖、许秋怡啊， 哇！呢首歌喺国内风行几廿年。 而家听讲嘅就系咧，佢翻到去又诶国内嗰度登台啊，即系其实阿许秋怡系不断噶，冇停过噶，但系而家唔知啦。唱呢一首歌曲嘅系一定必定要嘅。 系啊，同埋好多人争住。 要走也解释不多，现代说永远已经很傻。随着那一笑去火花已消逝，不可能付出一生那么多。 青春是就要放过，我怎会想穿心窝？若是嫌弃了，再不蹉跎。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你我情如流般经过，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愿你可轻轻松松放低我，剩了些开心的追忆送走我。之后认清楚，你必是笑笑铭心剩我一个，潇洒女也会记起当初。 若你的心中孤单再找我， 若你的心窝中空虚再找我，不必痛苦当忆起我。找我。 心的追忆送走我，家人了解之后认清楚，离别时笑笑明晨剩我一个，潇洒里也会记起当初。纵空虚再找我，不必痛苦当忆起我。 真系十八听不厌嘅合唱歌曲啊！张智霖加埋许秋怡系呢个卡拉 OK 时代嘅现代爱情故事，带嚟好多嘅回忆啊！ 哇，嗰阵时候飞图都好犀利啊！ 好犀利啊！ 你 而家 你唱真， 我仲记得飞图王子啊！嗰阵时候有一个男仔经常拍佢嗰啲卡拉 OK 嘅咧， 系、我仲识梁雁玲添啊！ 系啊，冇错 啊！好劲啊！ 好劲啊！ 犀利啊！嗰阵时候， 你知唔知我哋嗰阵时咧做劲歌金曲咧，好多导演咧， 系啊，知啊。 出埠咧，跟住又拍好多啲咁嘅嘢咧，然后就做 MTV， 系啊， 乜、都冇噶啦， 唔使要啲咩噶， 系啊，第一次 行嚟行去嘅啫嘛， 系啊，唔系冇人都得噶，净系见到个瑞士嗰啲景啊、山啊、水啊， 因为其实你唱歌嗰啲人都唔系好介意。即系当时 喺 当时 嗬，系啊，即系第一代嘅卡拉 OK 唱片，我觉得好正 嘅卡拉 OK 嘅时候，嗰时候仲未有跳字添， 系 咪净系一辣咁样？咁跟住你自己可以逐个你啊嘛，跟住慢慢慢慢你会发觉嘅就系话越嚟越犀利嘅就系啲字，如果你系女仔嘅红色嘅，男仔嘅蓝色嘅， 冇错， 逐个逐个字打出嚟嗬。 仲有喺大厅嗰度第一号台，而家轮到你， 系 我好憎去， 仲未到你唱，仲未到你唱， 系啊，哇， 我谂。 有嗰啲大 folder 喺度揭嗰啲歌名， 冇錯，嗰啲碟全部真係哇好大隻， 係啊， 冇錯冇錯嚇， 要買翻自己 都係集體回憶嚟啲， 係啊， 自己買翻屋企度唱好貴㗎，你有冇試過買過啊？ 我有部卡拉 OK 機嘅，以前 好多人都有 嘅， 有啊，自己屋企， 係啊，但係好快冇用啦，因為大 LCD 係啊，即係大碟嚟嘅， 大碟嚟㗎嘛， 但 係 唔知一年定兩年已經唔興， 好快玩， 好快個係啊， 但係嗰陣時候好貴， 唔好話咩咧，近呢兩年前啊，仲兴啲卡拉 OK 神咪啊嘛，喺屋企自己唱一支咪搞掂晒， 唔中意。 我冇玩过， 你冇玩过啊？ 我唔中意。 我屋企人有玩下噶，系啊系啊，神咪嘛，上连埋个 apps 咁，你又可以唱一轮噶啦。 我冇玩啦。 嗯 ，OK 啦。如果你中意唱歌系几好嘅，唔系你练歌喉都好嘅，因为冇人听到咪喺房里边，但系又冇咗卡拉 OK 嗰种人嚟睇住嗰种快感咯。如果你个中意人嚟听你唱歌又唔同咯，吓。 系，你唱得难听都几难顶。 你唔准话我啊！ 我冇话你。 唔系噶，唱得难听咧，有啲人中意听。 点解啊？ 你睇下嗰阵时嗰个阿夏金城 啊吓， 同埋 为你 靓靓，而家系都几多 fans 啊？而家系咪嗰个儿系嘛？即系咁咯。 好嗱，咁其实咧，如果我哋讲紧卡拉 OK 嘅话咧，啲合唱歌其实呢一首我觉得咧都好多人会唱嘅。 你有冇？ 而且唱嗰时候我一定会有唱，我登台一定会唱。 哇，真系噶！ 因为一唱呢一首歌嘅时候，下边啲人系会好汹涌嘅。 我估下先，武侠片嘅主题曲。罗文恩妮 系啦，我头先有同你讲过嘅。咁点解咧？就是、因为其实我会觉得呢啲歌曲咧，唔系话一般嗰啲靓妹能够拿捏到嘅。 啊，系 你 系 要有翻咁上下一啲嘅走廊嘅感觉，你要有气，你要有一啲练力，你先至能够唱到嗰种武侠剧里面嗰啲精神嘅。我唔知点解，点解我会拣呢首歌咧？系同琴日上嚟接受我哋访问嘅两位嘉宾系好有关系。 阿 Lulu 同埋阿 同埋 嘅 就 系 冯华强师傅。咁因为其实咧，琴日咧，我觉得有一段咧，我一路听紧佢哋讲紧嘅时候咧，我系会觉得成个人毛管动嘅。就喺 Lulu 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佢话佢集空手道，人唔出手，我系唔会出手嘅。而且唔单止揾嚟强身健体，最紧要嘅系乜嘢啊？学习武德。咁我觉得就系你个毛毛管动，同埋我系会觉得嘅就系习武之人咧，系会有一种系气概喺度嘅，好正气嘅一种咁嘅感觉。我到今时今日我都仲仍然会记得咯，即系琴日到而家，我仲系会记得。我拣嚟呢一首歌嘅话，来自《射雕英雄传》。 哇，呢首正。 都系啦，就系全部啲人都系劲啦，幕前幕后都系。顾家辉先生，同埋詹叔包办。气势磅礴，以一问一答嘅演唱式，其实呢个咁嘅词都好难填嘅， 好难 系啦。你荣获嘅就系1983年嘅十大中文金曲，一个靓声，一个巨肺，一事无量，世间始终你好。 是否资产最高？ 世间始终你好。始终你好，待我心，世间始终你好。 爱好系列， 跌招。 哇！我净系你呢个呼哈咧，我觉得哈好正。 呢首歌你喺卡拉 OK 嘅时候、唱紧嗰两个，其他侧边嗰啲就会喺度呼哈。 系啊，好有气氛啊， 好有气氛。 哦、请教下你两位啊， 请讲 填词嘅时候咧，佢点样填到呼哈两个？即係呢啲音或者即係豐富呢首歌嘅咧， 我諗可能係編曲嘅時候你會諗到， 編曲 嘅 喎， 即係 功勞都好大嘅喎。 當然係啦，其實一首歌覺得，我覺得好多時候編曲係被大家 忽略咗 嘅，我覺得係唔係好抵嘅，因為其實你有時候你會聽到就係一啲歌曲嘅初初拎嚟嘅 demo 咧，你唔係有一個編曲令到佢個還翻佢個元神出嚟咧、你會發覺就係好容易會 好明實嘅嘛。 嗰首歌係 啊，你係唔知道究竟係咁好。 同埋一首歌咧，譬如話 A 唱完之後咧，阿 B 再唱，如果將個編曲一扭扭轉咗咧，有另外一種感覺。 我知啊，所以就好正，我就 完全有新嘅作用。 超正，我正真係覺得烏蝦好鬼犀利。 馬小強， 好，嚟到你啦喎，烏鴉， 烏鴉都得喎，你咁樣填詞都幾好啊，烏鴉。有另外一种感觉嚟个游客系咪啊？ 好啊，我放嗰只乌鸦出嚟，啄你哋。 动物情趣片 呢一个咧， 又冇得变情趣片啊！真系 都系电视剧嘅，不过七十年代。 唔系，仲有一个版本，姑妈，姑妈都得， 都好啊。嗱，老老实实啦，我哋几时搞翻个填词比赛，就用呢一首歌。 姑妈 系啊，姑姐都得、啊，姑姐 妈少啲， 妈好啲， 姑妈系啦。 好，呢一首歌咧就系即系等大家的情绪。 仲、有一个苏， 得快啲复办我哋嘅风苏好声音先得。 讲另一个啦， 心有千千结 哦， 都系顾家辉系啦，钟玲玲唱嘅系啦，咁啊填词咧都系阿尖，不过系卢国尖 啊，哇，好犀利！ 几多年噶呢只歌？ 75、76年， 哇， 系望着了千千爱愁， 系啊，冇错，我又觉得呢首歌点 解你会有印象嘅？即系点解你会拣呢只歌嘅？ 因为嗰时 你望嗰啲咩？ 我嗰时着啲系。啲网状衫， 渔网丝袜 系啦， 渔网丝袜中意 范翠丝，系松哈，哇！ 好，我哋嗒翻一杯美酒先， 同你啊，你应该饮马精， 佢唔系饮美酒，佢饮快啲酒，或者就嚟走佢嗰只手叫。 望着了千千哀愁。心有千千结紧扣，一扣心里已怀千千忧，千扣也得接受。惹着了丝丝哀愁，痴念丝丝了心。 千千结等求，一求心里已怀千千忧，心结千万求。沉恨悠悠，心有情意万缕。 好奇怪喎、啊！电视剧咧有啲咧，我真系完全冇乜印象。我记得呢个《心有千千结》，但我真系唔记得咗边个做啦，咩内容我唔记得。反为咧，我最记得咧就系嗰阵时咧，嗱，仲系黑白电视嘅，即系当呢一个三色台嘅时候咧，黑白电视嘅时候咧，有一套剧咧，黄素而家冯瑞凡，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 哇，嗰套好耐啦， 嗰个系超耐超耐， 系啊， 差唔多开台之后冇几耐嘅。 系啊， 阿冯瑞凡仲做啲文青咁样，再见嗰啲中山装咁样。 系啊，嗰套真系好耐。 我反而记得嗰啲，对呢个又真唔系好记得。 嗯。 吓咁啊咁啊吓，合唱歌嘅爱好系列，一阵间翻嚟咧，十二点钟之后咧，我仍会有呢一个爱好系列有其他嘅合唱歌。 我觉得奇怪啊，奇怪在其实大家都唔系诶揾同 相似， 因为我琴日喺度谂紧嘅就啊，你哋会唔会揾好多就是、我哋成日都会唱嗰啲啦，即系例如阿汤宝如再加张学友啊， 唔会啦， 系啊，又或者就只有情永在啊，即系我估计大家会揾呢一啲咯，但系哇，原来系真系 另一种， 系啊，另一种嘅唔同嘅。 不如揾， 我想问一下有冇人系一阵间系有英文歌噶？ 冇 吓，我都系、哦，因为其实琴日我哋咧开题嘅时候，我哋系话咧英文歌、中文歌，即系中西系咪啊？诶，几耐嘅年代都可以噶嘛？ 嗯、 但系我其实都大家 因为有个比重噶嘛，即系嗰个叫 priority 噶嘛，即系心里边第一涌起好多合唱歌，都系中文歌嚟嘅、 嗯， 排好耐都未排到英文歌咯。 系啊，英文歌我又估大家可能咩 endless love 系啦，嗰啲又好。 好 腻啊！嗰啲好， 但你又冇喎、 啊 啊。你呢一只我觉得系比较另类一啲， 几另类 嘅，比较少人听到。 嗯，好啦，快到十二点钟，咁我哋听听呢一个十二点钟同埋财经消息啦、新闻啦、交通消息等等，翻翻嚟继续咧。爱好系列喜欢听合唱歌曲，今日千祈唔好错过啦。 确诊个案，本土病例占61宗，江苏38宗，湖北10宗，湖南、河南同云南都有病例。另外，广州5月份爆发本土疫情，广东省纪委监委、市纪委监委疫情防控问责联合调查组调查之后，有20名领导干部被问责。其中廣州市衛健委主任黃光年、荔灣區委書記陳小華、荔灣區區長畢瑞明等被免職，市疾控中心主任楊志聰給予黨內嚴重警告，政務記大過處分，副市長黎明亦給予黨內警告，政務記過處分。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高空反气旋正覆盖中国东南部，预测本港有一两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炎热，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下周初天色好转。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26点，跌33点，成交金额7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6点，跌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6.2升2.2，美团240元升2.8。港交所503元跌14.5，盈富基金27.14毫升跌，

快活人。 好啦，最后一个钟头嘅风骚范围开始咗啦，32度气温，相对湿度68%。 爱好系列。 今日星期的爱好系列都系讲呢一个歌曲方面嘅，咁而带嚟咧主题就系合唱歌曲。 冇错啦， 头先咧就有阿马老师嘅心有 千千结， 钟玲玲石秀， 冇错， 好犀利吓，果然有呢个电视历史吓嘅味道。 编剧大编剧。 好啦，咁啊头先我讲过啦，就有时合唱歌曲最多咧就喺呢个卡拉 OK 啦，而一男一女亦都系最常见嘅组合啦。虽然都系男男嘅，譬如话嗰啲。咩天使魔鬼啊？定系嗰阵时运即系 十八层， 叶振棠同埋另外一位嗰只歌曲，系啦系啦，即系啲男仔同男仔合唱歌曲啦吓。咁、啊、但系咧，我觉得有时咧唱爱情歌曲，一男一女唱一啲带啲遗憾嘅伤感嘅歌曲，系非常 系啊！你一失恋一听咧，就即系死人冧楼咁，冇人见到你。 边首啊？吓、啊，你有边首系会一听就会死人冧楼啊？ 佢唱嗰首，佢唱嗰首，系、 哦、 我阵间会俾你。 而喺呢个伤感情歌或者带啲遗憾嘅歌曲里边，呢一首我系非常中意、哦，唱嘅朋友有 Leslie、张国荣， 终于撞到同一首 咯。陈建玲 都话噶啦， 只怕不再遇上缘分嘅驱使，到底呢一只歌唱完之后，下一次见面，你仲会唔会记得我？呢、这个爱情仲可唔可以延续落去？ 谁人能料爱会这样？盼你会体谅，从前承诺已变了样，爱已那可强，默默望着满面泪痕，仍然无怨，怎么好将协议奉上？ 随时随地与你再遇，我对你一样，柔情常在，永远渴望与你再恋上，默默步入爱路，甘心仍然迷路向，心只好不再会遇上过。 云飘飘，山雨追，只跟风向。 旧日憾事，怕未能偿。 全世界变了样， 还忆否当天说，心自想。只恐怕不再遇上。 阿又唔记得闩咪添，头先 咁大件事，你知 有咩所谓啫？ 唔系讲一啲歌嘅细，即系啲故事啫。 即系只怕不尽， 系 只怕不尽， 系嘛？ 呢首歌都应该有三个女仔喺里边噶啦，点 止啊？ 唔系呢个歌好听咁解咯， 我知触动你啊， 系啦，勾起你有好多回忆，系咪？ 唔系噶，唔系噶，唔 系。你先讲1984年个单先， 咁快86年个单劲啲。 翻嚟，好啦，到阿 Sarah 啦。 系啦，好啦，只怕不再遇上你。本来咧，我就谂住之后咧，就应该承接住你呢啲咁样嘅，即系好 romantic 嘅感觉。但系我又觉得，即系喺12点零钟呢个时间，系咪应该大家都要血气方刚嘅少少咧？ 又姑妈咁 系啦，姑妈、苏虾或者爸妈之外，又或者我会觉得，如果你话真系卡拉 OK 一班人开心唱歌，除咗你话有两个之外咧，我会觉得系一班人都可以唱 嘅， 都系合唱歌嚟，对不对？ 我中意一只合唱歌叫笨小孩。 哦， 阿华哥，阿华仔嘅， 我以为你闹我。 你唔记得嗰只歌咩？ 记得 有啊，小黑啦， 好多， 系啊， 一事无两啦，又系 呢首歌又听， 系啊。 但系如果你话成班人唱咧，我又谂起《火热动感》 哦，嗰啲。 既然系咁嘅话，就即刻送俾呢一首歌。 哇，老爸，犀利啊！俾你买中添， 唔系啊，呢首歌好经典噶。 郑秀文、许志安。梁汉文火热动感啦啦啦，冇人冇唔唱过噶啦，喺呢个啦 ，OK 系嘛？ 我哋一齐嚟啦， 我哋一齐嚟啦， 喂，各位风骚爆人，嚟啊！是好盾牌，行事要在阳光中，赶走古老失败，全人类也越界，举起手反对自我被活埋，为何脉搏极快？原来受那艳阳所摆，打一摆也不坏，投入活跃地带。 除了呢只歌曲咧，好似夏日嘅气氛咧，有另外一只歌咧，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其实《太阳计划》主题曲添啊，叫《非常夏日》，张学友今日王菲唱，又系好，我觉得一嚟就好似想剥晒衫裤，剥晒鞋去沙滩玩嗰啲， 仲要攞件 T 恤揈下先掟出嚟， 好开心啊！就听呢啲歌真系好 very good 啦，好到马小强， 哇！呢首歌犀利啦，呢首歌都系一首合唱嘅歌，但唔算系情歌。 嗯， 咁呢首歌咧，原来都有差唔多十几年前嘅啦，我从未听过。 啊，你从未听过？ 我未听过。 咁你点 会拣？之前我未听过，但后来有一次响大陆做嘢，有一个女仔成日都要我同佢去买嘢嘅。咁你知啦，我正人君子。 点解嗰时你同佢去买嘢嘅？ 唉，呢啲嘢你唔明咩？ 即系想碌你卡系嘛？ 你咁多经验， 要你俾钱， 类似啦，系啦。我啊，你知我正人君子嚟噶啦。 咁又唔系。 我计佢断 狗吠声入嚟，狗吠声入嚟， 你讲嘢可唔可以保留少少啊？ 我怕真系你， 系个好朋友，无谓呃你啦。 咁点啊？ 有嗰句讲嗰句咯。 佢又逼我同佢唱卡拉 OK 喎。 又逼，又捉你只手去摸佢，系咪咁意思啊？ 你唔好俾我估到系呢一只歌。北京一夜， 唔系 哇，因为我睇我谂过呢一首嘅陈星，唔系叫合唱歌，但系呢一首歌系听真又系毛管动嘅， 系咩？ 系啊，我一阵间俾你听，好好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好 啊， 好 啊，呢首咧就叫《其实我介意》，我第一次听， 小说同埋啊 汉阳 嘅，好听啊，呢个好 好 好 听，系啊，沧海围住我真系觉得 真系沧海围住， 系 呢首歌真系争少少啊，嗬，即系大家都唔知道原来系咁好听， 好听啊呢个， 系啊， 同埋我觉得 个好红， 歌词好特别，写啲又特别， 冇错， 哦，其实你又就其实我介意同你埋单， 其实我介意得咁少回报，其实我介意你叫我咁少， 哎，够啦，唔播， 其实我介意你着咁多衫。有一百个组合。 其实我介意假潇洒的你，为何误会马战后你忍心不再不理？其实你待我很冷傲，从来不会透露，期望我要怎么算好？你要一副自我中心的心理。着你自公转找不到根据地，你有一百样缺点都喜欢你，谁共你都不可以比。未懂得欣赏我，为你做何其多，只终于一个，我不知上一生拖欠。其实我介意走最后的你，谈话傲慢亦妒忌，你多么使我生气。其实你永远不会做，预留一点退路，难受了你不感觉到。你有一副自我中心的心理，为着你找不到根据地，你有一百样缺点都喜欢你，谁共你都不可以比。你懂得欣赏我，为你做何其多，只终于一个，我不知上一生拖欠你。 可叹息，忍气，自尊。 呢只歌真系一个叫做沧海遗珠，你都话咧，即系识得欣赏人一定会中意呢只歌。 觉得我系咪好似一个音乐人？ 唔系， 音湿人唔系音乐人。 啊，点解你哋乜都谂到嘅咧？你哋 因为呢一首歌啫嘛，其实我介意咁，我觉得嘅几好，我介意噶。其实你介唔介意？我介意。 嗱，咁合唱歌曲咧，就我哋而家听到呢度先，一阵间睇下时间方面啦。不过呢个时候有《北京一夜》 送俾你嘅， 多谢。我慢慢听，冇听过。 冇 听过，真系冇听过， 要欣赏下。 好， 喜欢听歌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陈星嘅 《刘佳慧小姐》合唱。 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外，穿着不朽的铁衣呼唤着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金融界立法会议员陈振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相信金融机构、外资公司都担心，若果在本港实施反外国制裁法时，存在不确定性。他认为透过本地立法程序有助澄清误解。自由党党魁钟国斌在同一节目说，若果在本港实施反外国制裁法，相信外国在考虑制裁中国内地和香港时会更深思熟虑。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說，支持將內地的反外國制裁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並認為透過本地立法在港實施較為穩妥，以免被外界炒作。警務處高級助理處長袁毓健獲委任為警務處副處長，接替警務處處長蕭澤怡的原有副處長職務。另外，早前涉及光顧無牌按摩院事件而休假的國安處首任處長蔡展鵬昨日已經復工，出任人事及訓練處處長。美國的新型肺炎疫情惡化，近來單日新增確診個案重上10萬宗水平， Delta 變種病毒肆虐。有消息指，食品及藥物管理局最快在當地星期四修改接種疫苗條件，批准為有需要的民眾接種第三劑疫苗。美國傳媒引述消息報導，藥管局計劃修改輝瑞和莫德納新冠疫苗的緊急使用授權條件，為包括免疫系統有問題等高風險民眾接種第三劑。當局未有回應報導，但是說正與疾控中心密切留意有關研究評估情況。南韓過去一日新增198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累計超過218,000宗。確診個案雖然較之前一日減少200多宗，單日新增個案仍然屬爆發疫情以來的第二高。新增確診個案中大部分屬社區感染，另外再多3名患者死亡，累計2138人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有一两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炎热，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下周初天色好转。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36点，跌23点，成交金额7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6点，跌84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486.8升2.8，美團240.2升3元，港交所504元跌13.5，吉利汽車29.3升1元，盈富基金27.16升2仙，比亚迪股份278.6升10.2，药明生物119.4跌4.1，小米集团26.6跌2.5，中芯国际25.65升1.5，创科实业160.5升15.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日元10是110.39，瑞士法郎0.921，加元1.25，人民币6.476，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日经平均指数报28,066点，跌4点。港金现价报16,23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1.46美元，卖出1,751.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 to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Made in Hong Kong 职场新手关注组今集嘉宾， 物业管理业人力资本及培训部集团经理李文杰先生。 物业管理行业入面咧，我哋会日常面对好多突发嘅事情嘅。我哋嘅学员咧，需要喺好短时间做出一啲灵活果断嘅应变措施啦。当中咧，有啲一定嘅技巧同埋一定嘅难度咁样嘅。 Made in Hong Kong 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播出。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早晨啦，阿公妈。 点啊，细路长。 昨天我妈赞你喎。 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是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噶？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丰收快活人咯，哈哈，真的会越听越开心的。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听紧风骚范文啦，最后嘅半小时，因为喺一点前我哋有即安剧啦，咁样同埋提提大家啦。今日呢个日子咧系乜嘢咧？就话呢个英仙座流星雨啊，将会喺八月十二号现身，咁啊八月十三号星期三晚咧，达到高峰吓。咁啊，如果中意睇呢啲嘅天上面嘅美景啦，呢啲真系可一不可再吓。 你中唔中意睇噶？ 中意啊！你今晚得唔得闲啊？ 我今日唔得闲。 佢得闲，不过唔得闲陪你啫，系啊。 我问啦，佢得唔得闲啫嘛？ 唔得闲啊，我要自己喺屋企睇咯。系啊，会嘅，即系你哋会中意诶， 中意嘅。但系你要睇就唔就得啱啦。你话如果嗰阵时食紧饭咁啊，梗系唔出嚟装啦。但系如果你话啲时间又啱又靓嘅，一定会去睇。 其实靓唔靓啊？你睇你自己中唔中意睇呢啲？ 唔系，即系嗰啲时间靓啊，即系譬如话十一点靓咁，大家冇嘢做啦。我覺得呢啲係值得去睇 其實有時都未必真係要去睇呢啲咁嘅流星雨啊，又或者咩日食啊、月食啊。而家有時你會唔會突然之間覺得佢哇個月光好靚啊？ 日落都好靚啊，係啊，淨係日落係啊。有時即係就算有啲雲咧遮住咧，我都覺得好靚嘅。 又或者就係落雨之前，譬如可能要知道嘅就係大雨之前咧。 哇！嗰個氣氛好正啊！ 嗰個顏色 黑掹掹啊，好正噶。 我又唔係講緊呢樣嘢，我講緊就係第二日要去打。即是要去落大雨之前的话，其实大家都会留意到的。咁就是他在讲的就是整个天呢是粉红色的。你就可以知道的就是第二日呢基本上就应该是会有大雨同埋就是会落大雨的日子来的啦。因为呢我们在客家话呢就会有一句说话的。 咩 呀天方黄太岁大眠床。 就 是话天放黄，即系其实你讲紧嘅就系夜晚黑喺黄昏嘅时候咧，你见到佢嘅就系有一啲咁样嘅即系黄色啊，黄黄红红啊，咁样嘅橙橙啊呢啲咁嘅颜色咧。太岁大眠床就系话大雨就会系整湿你埲墙啊，你个床啦。 天放黄， 天放黄，太岁大眠床， 太岁大眠床 系啦。即系如果你唔闩你嘅窗嘅话咧，嗰啲雨咧就会整湿你埲床啦。 哇！呢啲古人嘅智慧真系犀利，好犀利啊！ 我有时咧有个冲动嘅，唔知道你会唔会即系见到天上面嘅颜色今日好靓，或者嗰个云好似唔知只狗仔，我就即刻想影低佢嘅。你会唔会噶？ 哦，会噶。虽 然影我知好似又冇乜特别意思， 影唔到噶。 但系有时系影出嚟又未必即系肉眼睇咁靓， 系啊，要曝光噶。 系啦，又或者早排我揸车突然之间有个冲动想影，但系揸车啦，影唔到啦，就系话好少见嘅。但系大家都知道咩叫彩虹啦，但真正要睇彩虹咧，又唔系成日睇到嘅。 系啊， 系啊， 偶 然间睇到你觉得哇好开心啊，睇到彩虹啊咁样咯，系啊。 我好中意睇彩虹嘅，吓、我试过好多年前有一次系成个圆形嘅彩虹，就喺个 有四方形 嘅 咩？ 唔系有啲你咪一条 弯 咁 啊？ 哦，通 常我哋见到系条桥， 系啊，但我见到全个圆圈真 系 好靓， 会唔会有少幻象咧？ 唔 系， 系有嘅，我睇过， 真嘅， 我睇过， 真嘅。 但系你喺屋企，你咁中意睇彩虹嘅话，其实你冲凉都可以整到彩虹噶。 我知啊， 你用啲光射落去啲水度嘛、啊，又或者你喺阳光下、阳光底下，你有时你淋花，你都会见到有彩虹，好容易啫嘛，彩虹。 如果你咁讲，我谂起咧，阳光底下啲番碱铺都靓，即系 B B 冇中意玩嗰啲吹嗰啲番碱铺咧，七彩嘅，喺个阳光晒落嚟咧，又 系 好靓， 嗰啲好靓啊。 所以嚟紧大家又今晚就有呢、這、一个 鹰 仙 座 流 星 雨， 鹰仙座流星雨咧，今日咧亦都有一啲嘅新闻媒体咧介绍咗咧，其实呢个故事嚟嘅喎，鷹仙座相傳咧就希臘神話裏邊天神之父啊，叫宙斯啦，佢個仔叫柏修斯啊，有一套戲咧叫做《人神魔戰》啊，有冇睇過啊？ 冇。 咁咧裏邊講到呢一個主角， 人神魔戰 點會鹹濕啊？冇一個字鹹濕。咁呢個男主角咧就係阿柏修斯咧。你有冇得啊？有一套戏，首先你有冇记得有一个女巫咧，成个头都系蛇嚟噶， 冇。 而佢只眼咧，一望你咧，你两只眼对望，你就变石头。系啦，嗱，佢都知啦，咁样样。咁呢个柏修斯咧就战胜， 我就系佢， 战胜咗佢啦，仲斩咗佢头落嚟啦，将佢上咗俾一个女神。 系 啦，咁跟住咧就嗰个女神咧就为多谢佢咧就带咗佢上天嘅。咁后来咧就有呢个鹰仙座嘅 流星 啦。 哦， 明白。 嗯哼，你有冇听过呢个故事系咩？ 你 有冇听过啲希腊神话嘅故事？ 我有，不过好少，唔记得晒，多数唔 走神多咗，多数会好啲。系希腊神话嘅 Athena 咯， 系冇错，雅典娜啦 ，Venus 咯。 柏修斯就将嗰个头颅献咗俾个叫智慧女神雅典娜，就将佢咧升到天上。 智慧女神系嘛？ 雅典娜系啦，雅典娜就将佢升咗上天，做咗鹰仙座啦。 哦，明白晒， 明白。 听完之后嘅话，会唔会今晚好想睇啊？ 唔会。 知多啲啫， 唔系听完啲咁靓嘅资讯够啦。 系嘅，我自己就睇过一次就《狮子座流星雨》， 我 就系听闻就系嗰一次嘅话系真系会比较劲啲嘅，系啊，因为佢落嚟嘅比较多，佢唔知话有啲 频密添啊， 系啊，因为佢哋会计噶嘛，即系可能系平均唔知每几多分钟就会跌几多粒咁样。哇！ 嗱呢啲咧就真系即系千载难逢，我净系有一次咧睇落雨落雹啊，哇！我觉得好得意， 好惊啊！ 扑扑声噶， 系啊， 同埋如果佢真系大咧，会受伤噶。 系啊，成个乒乓咁大啊，扑跌落。 如果你系一个揸紧车嘅车主，你一定唔会觉得得意，因为佢打烂你个大分 会噶 玻璃添啊。 我觉得咧，好似世界末日嗰个感觉 啊。咁又 系， 即系成个 明日之后咁 啊，叭叭叭叭嗰种，我觉得。 点解你觉得得意啊？因为你喺屋企里边望到人哋走，你话诶得意啊得意啊。 唔系我喺街度嘅，我好记得，我就企喺嗰啲骑楼底嗰度睇嘅，因为我觉得我真系未见，诶真系，真系冰雹。 好少有， 好少， 香港真 系 少， 系 试过， 但系就系系咯，我试过一次喺出边咯，就系佢落冰雹咯，啲人就全部都争相走避，去咗嗰啲簾篷下边嗰度要去避咯， 因为会个头真 系 会穿噶， 因为其实你如果你有读过物理学，你就知啦，就算你系好轻嘅嘢咧，好高嘅地方跌落嚟嘅话，嗰个重力， 何况佢好硬嘅添，嗰啲雪 系啊，我好记得有个细路仔想执，佢妈唔俾佢执。唔知点解咧？ 即系你都冇用啊！一阵间都会用噶啦。 佢贪得意啊嘛，小朋友啊，唔知啲咩嚟嘅咧咁样，但系佢阿妈就唔俾佢执。 咁啊系嘅，我哋细个嘅时候，譬如可能系第一次，你会好想就去睇下落雪啦。 哇！ 系咪啊？ 第 一次 落雪好深刻印象。 喺边度睇啊？大家 我喺 日本 啊吓，你咧？ 我杭州喺个船嗰度 啊吓 吓，嗰阵时系过夜嘅船，由杭州 过夜嘅船嚟噶。 系啊系啊系啊，去苏州朝头早，哇！ 好似一个旅行嚟噶。 是啊，旅行嚟噶，去嗰啲好 cheap 嗰啲船咧， 跟住去歐洲， 冇去歐洲。我見到一啲一點白色嘅，哇！啲人話落雨，唔係啊，雪嚟嘅。 哇， 好浪漫！你同邊個一齊啊？ 成班人 哦，可惜可惜。如果你同阿馬小玲一齊嚟，幾開心咧？係咪先？ 都未必開心。 咁你咧？你第一次落雪咧？ 係 啊， 第一次落雪日本咯， 專登去睇嘅。 唔係專登睇，不過因為冬天咯。咁最記得就係大家其實個心情一路都好稀奇嘅。咁嗰晚咧就落咗機之後已經好夜嘅啦，已經坐緊呢一個旅遊巴士翻緊酒店。突然之間， 跟團嘅， 唔係落緊雪添啊！系积雪啊！突然之间经过，你睇下有雪啊！大家嘭一声趴晒出窗口， 其实不过马路侧边一啲落完雪嘅， 几笪咧， 几笪几笪仔， 几笪就要 污糟糟嗰啲咧，你明唔明啊？ 系啊，第一次见到好兴， 已经好兴奋。人哋落完嗰啲就 系 踩过晒咧，污糟糟嗰啲 人都话傻。 算啦算啦， 被糟蹋嘅雪地， 嗰个好笑，即系嗰啲汗球法咧。 咁但系真系见到落落嚟嘅 就好开心咯。系啊，到第日即系当揸车去翻啲另外啲地方，真系落雪，同埋见到再偏远啲咧，落到一个好似圣诞卡嗰啲咧，就嗰啲真系好开心。 你第一次落雪同边个睇？ 我第一次落雪嘅系我翻紧学。 嗯， 哇！所以其實嗰個 英國啊， 喺英國翻學，跟住就叫做無端端唔知道究竟即係落雪係點嘅一回事，咁就你會覺得好開心，咁啊所有嘅人都會覺得就係即係佢哋會覺得好煩，因為你喺嗰度住啊嘛，咁啊會覺得就係因為落完雪之後嘅話又會鏟雪，跟住可能又啲地方又污糟邋遢。咁但係我係第一次嘅話，咁就覺得好開心咯。咁啊，仲係個我仲記得我喺 King's Road 嗰條街嗰度一路咁行，跟住佢就啲雪係咁樣落落嚟。咁就係其實都落到落嚟好快已經融㗎啦，即係嗰一種啊。 我想問下， 即係唔係大雪？ 我知啊，大雪嗰種真係未試過。我想問下落雪啲人擔唔擔遮㗎？ 冇，佢又我見到唔擔遮嘅， 即係凍得好平常咁樣。 係啊，佢平常，但係就會唔會好似我哋咁啊？落雨有啲人都會避㗎嘛，但係嗰啲人落雪嘅話，佢哋都會避，因為驚嗰啲衫濕咗之後個活動係咁咯。我好 同埋原來雪咧就係六角形嘅，有個雪嘅形狀，係 啊， 黐一個玻璃度。 每一個嘅雪花其實如果你有留意嘅，佢都係獨一無二嘅，嚇唔會一樣啊。 風嘅形狀又係點咧？听下呢只歌《岑宁儿》，翻嚟我哋会有即安剧噶咯， 好啊！ 我哋听朝早十点 执书包先， 再见大家。 日根也好，旅居也好，也许你还未知道答案。为了找人生不同形状，未知地放手去拥抱一趟，换个比回忆广阔地。时光乘着烈风的幻想，离别的故事散落途上，凝望那天高地广，沿路写下我。长夜里看找什么，才值得你为曙光。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有冇人可以出嚟帮下手啊？喂，思芬、康聪喺边啊？ 咩事咁大声啊？ 做咩啊？帮咩手啊？ 哇，你买咁多嘢嘅，毛利。 点解你唔用网购啊？唔使自己拎得咁辛苦啊嘛！ 唉，我头先一行过见到大减价，咪入多啲货咯。 大减价都唔使一次过买咁多汽水、雪糕啊嗰啲啫，连刨冰机都有，挂颈风扇都有两个。 莫莉，你又话 keep fit 嘅，仲买咁多汽水、雪糕？ 唔系我食噶，特登买俾你两个噶。 我哋买部刨冰机同挂颈风扇。 系啊，为你哋特登而设噶。 点解要特登买俾我哋啊？ 诶，因为平时你哋负责煮饭噶嘛，惊你哋喺厨房度热到中暑啊，咪买呢啲嘢俾你哋咯，等你哋啊可以喺厨房嗰度都会凉快啲啲，系咪好感动呢？ 唉，我同康聪啊做咗飲食业咁多年，有经验㗎嘛，点会喺厨房热到中暑呢？ 咪就係、是、同埋我哋餐厅个厨房温度其实比起屋企係高好多㗎，習慣晒啦。 哦，喂，不过话时话，你哋餐厅嗰个厨房有冇一啲特别嘅措施攞嚟帮下啲员工㗎，等佢哋呢做嘢嘅时候都做得舒服啲㗎嘛。 梗係有啦，雇主又或者负责人都要进行预防工作时中暑的风险评估，然后按照风险评估嘅结果制定喺酷热天气之下需要采取嘅安全措施，例如尽量减低引起热力嘅源头等等啦。 令厨房嘅温度上升嘅，咪就係嗰啲煮食嘅炉具囉，唔係咩？咁仲可以点消除啊？ 有代替㗎嘛，例如可以嘅话就转用电磁炉，可以准确控制温度同火力之余，又可以改善煮食环境过热嘅问题，咁员工咪可以更加安全同舒适囉。 哦，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如我们屋企都买回个电磁炉咯。 我们有啊，冬天用来打边炉那个就是咯。不过一到夏天就摆了上最高那格橱柜啫。 哦，很简单啊，那拿回来用就得咯，不要浪费嘛。啊，是啊，思芬啊，还有些什么的措施是可以帮厨房做事的员工防止中暑的？ 实施工程控制措施咯。即是除了分隔工作地点的高温设施，例如是发热的炉具，又或者将热源集中在抽气系统下方，令到热气流可以由通风口排出去室外。工作地点呢都可以安装适当的通风系统的，例如是冷气机等等，尽量呢减低工作地点的温度嘛。 如果是这样说我都算叻仔，这样都买啱了那个挂颈风扇给你们用。 那我就不需要了，康聪我留给你用了。 哎，你知道我一向都不怕热的啦，三十几度在公园打篮球都不是问题。莫莉亚，你怕热留给你自己用啦。 切，做什么不用啊？你们啊，一定是嫌弃啊个挂颈风扇的风力太弱啦。 一来呢，同埋我就觉得无端端挂啲嘢喺条颈度啊，仲热啦。啊，讲翻正题先，我哋餐厅嘅老板呢，就为咗帮我哋减轻体力消耗，例如嗰啲搬运货物啊、切大量食材啊、搓面粉等等需要体力嘅工序呢，就会提供一啲合适嘅机械辅助设备嘅，例如系手推车啊、切肉机啊、搅拌机啊，又或者系面团混合机等等，咁啊可以令到员工嘅工作轻松啲啦。 喂喂喂，如果咁讲，我哋屋企需唔需要呢啲机器辅助嘅设备啊？如果需要嘅，不如我都上网订翻啲翻嚟咯。 哎呀，我哋最多三个人食饭，切肉切菜都系三个人嘅份量，又唔使用到切肉机，唔好嘥钱啦。 其实头先呢，我仲想买啲清凉毛巾俾你哋噶，你哋翻工嘅时候又有冇用噶？ 梗系有啦，抹汗嗰下会有清凉嘅感觉，唔错。仲有啊，我哋喺厨房做嘢嘅时候会着浅色、松身、轻巧同埋透气嘅衣物，咁样都可以减少吸收热能同埋增强散热嘅效果啊！ 哇，你哋啊有用就好啦，咁我就唔使担心你哋翻工嘅时候翻到中暑啊嘛。至于喺屋企咯，哼，我已经谂到个解决方法啦。 咁犀利，唔知系咩方法呢？ 嗱，其实我个人就好公平嘅，我自己咧就夏天嘅时候怕入厨房煮饭啊嘛。不过我又唔会咁衰仔，逼你哋两个入厨房煮嘅，所以我决定咗啦。 我哋攞翻个电磁炉落嚟。今个夏天开始，我哋一日三餐都用个电磁炉喺个厅度煮嘢食，咁咪唔使惊喺厨房度咁鬼热啦。 搞到个厅系一阵油烟味，嗰啲油油弹到周围都系，你负责清洁啊？ 嗱，我都谂过呢个问题噶啦，所以我哋就餐餐打边炉，咁咪唔使惊多油啦。 日日开大冷气打边炉，电费你俾啊？ 唉，磨你。我同阿康聪啊够钟翻工啦，你自己啊慢慢研究啦。 酷热天气下喺厨房开工，做足预防措施就好轻松。我系 special 嘅康聪。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又或者系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嘅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世界剧集，迷上是你笑容，又似掉进黑缝，随性又放纵，世界太难懂。几多的过去以后，跌进了夜幕后，不想讲过去以后，错过了别回眸，为着还未带透，怀透，但愿高飞远走。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爱更多的荒谬喧哗时间，你抱抱我身体，我来吻吻你嘴巴，你来搔搔我双手，然后尚有尚有就是高飞远走，然后于风雨中远走，为着还未带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是日常有常有，就地轻率远走，狂热冲得你手远走，迷上夜半马路，和你踏上旅途，无处觅劝告，暗角里漫步，迷上密闭国度，和你像片羽毛，无从避杀野，哪个要祈祷？怎么知会有意？破了夜尽后，烟雨飘散去以后，错过了别回眸，为着还未带透。